做什么舍得已经看见接近夜晚的夕阳，这些行囊都在停住，要我珍惜在旅地的时光。

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却 曾想过怎样用心耗尽力气才能完成这段故事，几乎忘了你的样子，你曾经的样子已经慢慢流失，你说我们的事只剩坚持，这场大雨要下多久才能冲淡那段抹不去的日子，等到放弃还是弥补你落下的那个名字，几乎忘了你的样子，说爱我的样子 有时我想我们的事已经如此，我看不清转身前你的样子，我说不出告别时那两个字，掌心的那颗痣被你深藏在了手，才能冲淡那段抹不去的日子、啊、我的阴天等到放晴还是弥补你落下的那个名字，几乎忘了你的样子，说爱我的样子已经慢慢流失，我想我们的事已经如 天天在改变，我要打开门，让每个梦想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打开你的门，欢迎每个小孩，牵出漂亮的将来，成长不用排队，只要你有爱。打开你的门，欢迎每个小孩，牵出漂亮 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省通交接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子女幼升小，社保不可少，城区全覆盖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 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好音乐99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汽森宝、北汽新能源房山永超 4S 店销售经理张斌。好音乐99电台第12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3月25、26日在房山加州水郡隆重举行，我将携北汽森宝、北汽新能源房山永超 4S 店的伙伴们在现场恭候您的光临，我们不见不散。好音乐，我总在你身边。 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 爱未泯。看门仍能我说，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爱，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诚信立百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百得利亦庄奥迪十五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即日起，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悦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407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刷一下身份证，输一个手机号，再看一眼镜头，便完成了实名认证。记者16号从海淀区地税局获悉，该局已开发出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对比纳税人身份的实名办税系统，这也是税务系统中首次用上黑科技。据了解，这套实名办税认证系统现已在海淀地税局第6税务所率先投入使用，未来将在全区各税务所部署。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机组华能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18号正式停机备用，这标志着北京本地发电进入无煤时代，北京也因此成为全国首个全部实施清洁能源发电的城市。国华、石热、高井三大燃煤热电厂先后于2014年7月、2015年3月实现关停。按照计划，未来北京不再新建大型电厂。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新闻发言人陈爽说，北京将加快建设外售电通道，优化网架结构，提高安全供电水平。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

darkness falls across the land. The midnight hour is close at hand. Creatures crawl in search of blood to terrorize your neighborhood. And whosoever shall be found without the soul for getting down must stand and face the hounds of hell and rot inside a corpse's shell. I'm gonna do it tonight. Stenches in the air, the funk of 40,000 years, and grisly ghouls from every tomb are closing in to seal your doom. And though you fight to stay alive, your body starts to shiver, for no mortal can resist the evil of the thriller.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好音乐995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19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乡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听取各乡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对各乡镇党委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一次集中把脉会诊，交流经验和查漏补缺，有针对性的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各乡镇党委书记围绕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抓3个1批工程、2学1座、后进整顿3支队伍、党员干部队伍和基层制度的建设、乡村2级代办、推进特色小镇及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工作进行述职。每个乡镇述职后，分别由市委常委进行点评，随后与会人员对各乡镇党委书记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述职评议。陈宇同志在市8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涿州市将以打造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为目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切实焕发最佳状态，不断开创政府各项工作的新局面，落实从严治党，坚持从严治政，强化提质增效，坚持实干实政，突出解放思想，坚持创新驱动，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你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竟是我孤单的思念，飘零的一片。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这一首《兰花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吧，而它的作词者呢其实是胡适，这也是张碧为胡适原词而谱曲的一首歌曲。可能你没有听过刚才这个包美胜的版本，他没有唱红了《兰花草》，后来却成为了银霞的代表作之一。另外刘文正呢也发行过《兰花草》的专辑，而且演唱了这一首同名的歌曲。接着第二首歌，带来一首刘德华《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看。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据网先生介绍，自地铁房山线开通之后，长阳、篱笆坊等车站之外均有免费的自行车停车场，5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变过。但是最近王先生发现，长阳站下面的自行车停车场突然之间开始收费了，每天这里的电动车停车费是每辆1.5元。王先生认为这样不明不白的收钱实在不妥。记者来到长阳地铁站，发现站外有2个自行车停车场，一个仍然免费，另外一个就开始收费了。车场外面的门口立着一张收费指示牌，列举了从普通自行车到摩托车的停放收费价格，而署名的管理单位是地铁线路物业管理部。记者了解到，这些收费人员都是京投的员工，因为附近经常发生自行车丢失的案件，所以将这块停车场进行收费管理，可以保证自行车不丢失。千龙网消息，近日一则北京老人怒斥小伙损坏共享单车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西城法院法官表示，一旦消费者通过审核完成注册，就意味着消费者和共享单车的公司之间达成合议，成立车辆的租赁使用合作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如果消费者将共享单车上的二维码、数字编码损毁或私自加锁，将共享单车从大家共享变为私人专享，属于擅自变更合同的违约行为。按照规定，共享单车公司在发现使用人存在不文明用车行为时，一旦查证属实，可以依据双方之间成立的车辆租赁使用协议，采取冻结使用人 APP 账号、扣减押金等方式保障公司的权益，也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车辆损失。 你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亚奥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每一次走在雨中，都 想牵你的手，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为你演出每一场戏，结局是悲还是喜，留在那的风雨，我的引擎绝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黎明。有时候孤独是种让爱充电的享受，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我是为你演出每一场戏，结局是悲还是喜，留在那的风雨，我的引擎绝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一个黎明。为你演出每一场戏，结局是悲还是喜，又在那的风雨，我的引擎绝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 真的用了心，这是成龙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那这一张专辑呢，大多都是以情歌为主。不过成龙大哥也坦言说呀，自己是一个不温柔的男人，所以那种爱的死去活来的情歌呢，他是根本唱不出来的。于是就从将近200多首歌曲当中挑选出了这一些成龙式的情歌。最后一首歌来自蔡依林，抛出她刚出道的那几年不说哈，蔡依林真正的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应该是从《看我72遍》开始吧。这张专辑里有周杰伦的创作，再加上另外几位大牌的制作，可以说是一半以上的作品都被广为传唱了。来听到这一首《假面的告白》。好啦，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回行业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想缺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流过我的静脉，我不要爱。我不要爱，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不坦白的坦白。你不会爱，你不会爱，你只爱接受爱，眼睛睁不开，看不到未来，也哭不出来。想碎了一块，再不